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单口相声大王是人们给刘宝瑞先生的一种赞誉，他之所以能够获此殊荣，是和自己对相声艺术的不懈追求分不开的。此外，刘宝瑞能够取得非凡的成绩，还得感谢另外一个人，是他在艺术道路上一直引领着刘宝瑞，那就是他的老恩师，被人们尊称为笑话大王的张寿臣。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啊，将继续为各位介绍北京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跟您聊一聊他跟自己的师父张寿臣先生之间的故事。刘宝瑞啊，是相声大师张寿臣所有弟子当中年龄最大的，但是他又不是张老的大徒弟，这怎么一档子事儿呢？说起刘宝瑞和张寿臣的结识，还是在他小的时候。年幼的刘宝瑞经常去相声场子，从第一次听到张寿臣说相声，就被张先生独特的艺术魅力完全征服了。后来刘宝瑞也说了相声，几经周折才拜在了张寿臣的门下。不过那个时候，比他年纪更小的小蘑菇常宝坤已经成为了张寿臣的大徒弟，因此按照入门先后呢，刘宝瑞成了张寿臣的二徒弟。虽然没能成为开山大弟子，但是刘宝瑞却是众徒弟当中跟师父关系最好的一个，就连张寿臣的儿子张立林都称刘宝瑞和自己的父亲既是师徒又是最好的朋友，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先来听一段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狗撅嘴》，然后我再来慢慢的跟您聊。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干嘛说这么四句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念的这个书啊，不是上这个现在这学校，就是念的是私塾，五经四书。那时候上学呀，那真难。怎么呢？那个老师不知道别的，私塾的老师就是三个字，叫念背打。你上学来呀，就念，念会了呢背，背不下来打，就这么仨字儿。所以说在那时候教育小孩，您就听听他这两句话能把这小孩教育得好吗？他说什么呀？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您看这观点能够教育好小孩吗？他说家里要有二斗粮食吃啊，就不干这个，就不教书。过去旧社会就这样。你看现在那还用说？现在新社会的儿童多幸福啊啊！小时候就是幼儿园、幼儿班、幼儿园、托儿所，一直到学校，都过的集体生活。小孩呢，见人也有礼貌啊，见面了就鞠躬啊，阿姨好，叔叔好，老师好，都有礼貌，见人敢说话。过去呢，小孩像我们小时候，见人都不敢说话，也没这么干净啊。那时候也不是怎么小孩在旧社会就那么脏。哎，你别看挺脏，脸上倒挺花哨，老画着个大护体儿。护体谁给画的？还自己画的。自己怎么画的？他有鼻涕，他不懂得醒，鼻涕流过了河了不醒，不醒怎么样啊？也不拿手，拿那棉袄袖子，这边一来一个大翅膀，啊，这边带流了，又一个大翅膀，哎，这护体就行了，啊。你看那棉袄啊，是布的，青布棉袄，

笑云展的往昔，多期待爱情的悲欢离合，下个你我永远不提，三回有相依要留在心底，陪我一路到天涯。过了一生有多少珍重时光，与你爱的人分享，我总是顺错了方向，相信却又不能忘，放不开魂牵梦系，爱的你无处说凄凉，回首灯火依然闪烁，是否还有你，生的步步风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但这又难分已无可追寻，烟消云散的往昔，多期待爱情的悲欢离合，要和你我永远不提，三回有相依要留在心底，陪我一路到天涯，来人生的步步风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难舍又难分已无可追寻，烟消云散的往昔，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要和你我永远不提，三回有相依要留在心底，陪我一路到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快乐之旅啊，为您讲述的是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和他的师傅笑话大王张寿臣之间的故事。咱们刚才说了，经过师傅的推荐，刘宝瑞来到北京了，走进了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大门。在北京工作的日子里，刘宝瑞一有空暇就会赶回天津探望自己的恩师张寿臣，并且继续就相声艺术向师傅求教。那么进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刘宝瑞每天的主要工作除了排练就是创作。话说这天刘宝瑞刚排练完，就听说团长白凤鸣找他，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赶紧跑到团长办公室，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了一大跳，原来团长白凤鸣昨儿刚去天津出差，恰